大家非常感谢，我们也非常高兴香港中央团有机会能邀请到

是风云，乱世雪。 天的华夏神韵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古典有限频道下面的精彩节目。